主内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聚集在一起敬拜主。今天是本堂的成年主日，我们要谢谢本堂成年团契的委员，今天不单单在午间崇拜的服事，也在晚间崇拜参与服事，也来这里献事。要谢谢成年团契的委员还有团员今天的服事，愿上帝纪念并赐福你们。成年团契每一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就是成年团契的这一个的聚会团契的这个时间，而且是来临星期六他们有一个聚会，来临星期六他们有一个的所谓的团契你们知道是什么节目吗？我们看看我们的周报好不好？你看你周报第十二面，周报十二面有一个广告是谈到大肠癌知多少所以来临星期六他们有一个节目，就是谈到一个医药讲座特别是健康的讲座，大肠癌，请到这个的应该是翁子仁医生，应该是一个专科医生，他也是年会成年团契的这个的团长他会来到当中跟大家分享当然星期六他分享，星期天的晚间崇拜、午间崇拜，还有在船头布道所的崇拜也是他分享，但是崇拜就不是分享这个大肠癌了只是崇拜单单分享神的话信息，但是星期六就特别讲座，欢迎弟兄姐妹们参与那是在来临星期六当然不止来临星期六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其实七月六号他们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聚会你们知道什么聚会吗？你们看你们的周报第六面，第六面就是关于到有一个亲子教育美满婚姻课程培训，那是从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半所以欢迎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参与这个的课程。所以意思说呢，其实我们周报每个礼拜的周报我们都有刊登不同团契的活动，不同团契的节目，都欢迎弟兄姐妹们参与。我盼望我们能够过这一个教会团契的一个生活，我们借着团契我们更加爱神，我们也更加爱人。借着团契盼望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整个的属灵生命，整个属灵的数字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像圣经所说的，诗人所说的，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所以欢迎弟兄姐妹们参与今天是成年主日，所以讲多一点成年团契所以今天不单单是成年主日，其实今天也是普天下庆祝父亲节所以呢要在此祝贺在场的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父亲节蒙恩蒙福。所以因着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就特地选了在圣经当中其中一位的父亲，那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有关于撒母耳选这位的父亲为今天正道的整个的内容，也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透过这一位的父亲撒母耳，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叫做爸爸在哪儿。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求你再次安静我们的心，你再次用你的话语给我们教导，给我们指引，求你这个时候圣灵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彼此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主的话语扎根，将这段时间交托，奉耶稣名求祷告，阿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不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综艺节目请问在场的弟兄姐妹，你有看过这个综艺节目的请你举个手好吗？爸爸去哪儿请你举个手。哇，好多人谢谢，请放手好多人都几乎好像都是做父母亲的也看好多人也看，我也有在看当然现在好像没有播了，停播了做到去年2018罢了。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个新的法令，好像是小孩子不能够上电视不能够公开的在节目当中，所以因此他们停拍停播，不能够拍了。当然这个综艺节目没有看的也不要紧大概跟你讲一下这个综艺节目主要带出什么呢？主要是带着因着现在 我们活在一个城市很我们活在城市的时代里面，或者是很繁忙的时代当中，或者是一个生活节奏很快的一个时代里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做父母的，做孩子的，其实很难怎么样有机会相处的，很难有机会能够一起见面，或者是很难有机会一起所谓好像所说的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常常我发现到很多父母亲跟孩子的交流的时间或者是地点，你知道在哪里吗？在车上，那就是爸爸或者妈妈带孩子去补习的时候，在车上聊两句，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呢，爸爸忙爸爸的，妈妈忙妈妈的，孩子呢也忙自己的，进到房间自己玩自己的。所以我发现到很少机会，只有在车上。发现到在这个时代不断的进步的时候，但是我们发现到家人的关系好像很难有这个相处，特别是父亲啊。因为根据调查，父亲陪孩子的时间是特别少的。根据调查，去年一个调查找了一群的父亲来做一些的访问过后呢，调查结果发现，父亲们其实一个星期，他们那一群人一个星期不到五个小时陪孩子，一个星期七天不到五个小时，意思说呢一天没有到一个小时，时间都很少陪伴孩子，更不用说父子或者父女的亲子的接触会有更多。我不知道有孩子的你，你是否会有同感深受？爸爸去哪儿这个综艺节目就是一个亲子的互动节目，主要呢他就是选五位爸爸级的明星，跟他们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女儿啊，四岁或以下的，跟他们怎么样呢，到郊外一起去生活几天。其实你可以看在透过这个亲子的互动啊，你可以看到爸爸跟孩子的时候他们很少接触，因为这个活动爸妈不可以去的，所以爸爸有责任要照顾好孩子要跟他可能他的吃啊，他的住啊，他的洗澡啊等等，爸爸要负责，要想办法。所以在过程当中呢，有时你会看到哇，两父子啦，还是 父女啦，会怎么样呢？有时会争吵啦，骂架啦，有时会不爽啦。其实看过去其实很温馨的，到过后你看到他们的整个相处。当然你看完不同集的时候呢，你发现到几乎很多当中的爸爸都有一种的感想或者认同感，就是在过程里面这群的爸爸们会发现到过去原来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孩子呢其实并不是很了解的，他们透过这个的活动这个的节目，他们发现原来他们孩子是这样子的，他们更多的认识或者是知道孩子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借着这几天的活动呢，爸爸们呢对他们自己的孩子呢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他们都会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给更多的时间给孩子在孩子的身上。其实借着这个的节目提醒我们，父母还有孩子，或者孩子还有父母的互动是很重要的，借着这个互动能够彼此更加的认识，借着这个互动能够让彼此怎么样建立那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成为孩子的你，请问你认识你的父母亲吗？请问你有主动跟你的父母亲有这个的互动吗？或者成为父母亲的你，请问你认识你的孩子吗？你有没有主动跟你的孩子有这个的互动呢？刚刚我们的领会到我们所读的经文，经文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撒母耳。我相信撒母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对不对？大家都很认识撒母耳了。撒母耳呢，他有很多身份的，士师身份、祭司身份、先知的身份，这三个身份他都有。而且撒母耳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他是属于是算是一个很杰出或者很突出的一个的人物来的。撒母耳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领导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士师时期一直到君王时期这个过程。当我们去读撒母耳的生平的时候，我发现到撒母耳他从小大概两三岁，他就晓得怎么敬拜，怎么去服侍上帝了，就开始学习敬拜，学习服侍上帝，一直到老。不但这样，你看圣经撒母耳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撒母耳他复兴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信仰，他不断的告诉或者是不断的劝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叫百姓悔改， 叫百姓怎么样除掉他们所祭拜的偶像，归向耶和华上帝。当你不断的去看这个撒母耳的生平的时候，你发现到在第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从以色列百姓的口中呢，他们怎么样说呢？他们说啊，撒母耳是一个遵守上帝的道的人，是从年幼一直到年老的。甚至他们说，撒母耳从来没有欺负过我们百姓，没有向我们百姓做过任何伤害的事情。甚至你读撒母耳记上，你发现到年纪迈老的这一个的老迈的这一个的撒母耳，来到很年纪很老的时候，他还走出来，走在百姓面前，还跟百姓说：“你们要忠心侍奉上帝，你们不要偏离上帝，不要远离上帝，不要放弃上帝。”甚至在第十二章那里，撒母耳答应百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不断的为你们百姓祷告。哇，我们看撒母耳的生平是很伟大的。简单来说，撒母耳他的一生，从他年幼一直到年老，我们可以说他以上帝为中心，他以上帝的事为重。我们可以说他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服侍上帝，守着上帝的道。这确实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我们要向撒母耳学习在信仰方面这么样的持守。但是唯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撒母耳有两个儿子，刚才要读的经文如果你注意的话，他名叫约珥还有亚比亚。圣经怎么记载这两个儿子呢？圣经说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取贿赂，或屈枉正直。一位伟大还有受人尊重的属灵领袖，家里面竟然出现两位不孝子。我相信对撒母耳来说，心痛不痛啊？痛。相信对撒母耳来讲，来到这么年纪大的他一定是很遗憾，就是他孩子不孝不乖。其实现今有许多的家庭可能好像撒母耳一样，遇到许许多多的家庭问题，特别是亲子关系的这个问题。这些的问题也成为许许多多家长头痛的事情。其实不单单家长会烦恼，做孩子也会烦恼的。弟兄姐妹，撒母耳的家庭问题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甚至值得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透过今天经文给我们什么反思，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其中一个，我们要从经历当中去学习。当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撒母耳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是一个很近亲的一对的夫妇。我们也发现到，从圣经我们发现到撒母耳是他母亲哈拿向上帝祷告求来的。当时哈拿他的丈夫有两个太太，一个是他，一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他有什么样？有孩子，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在家里就地位好像不保，所以他就求上帝：“上帝啊，给我一个孩子！上帝啊，给我一个孩子！”上帝听他的祷告，上帝给了他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但是他在祷告中答应说，他要将这个孩子怎么样献给上帝。于是呢，当你读圣经读下去，你发现到圣经说，当撒母耳断奶的时候，断奶大概是两岁到三岁之间，两岁到三岁之间的撒母耳，他的父母亲呢，因为已经答应上帝了，就将他的儿子撒母耳怎么样呢献给耶和华，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让他永远的住在圣殿当中。他去住在圣殿当中，有没有人带领呢？有，有一位祭司，谁呢？以利。以利祭司，他就跟着以利祭司一起成长。当时以利祭司大概也是一个年长者了，所以他以利呢就带领他怎么样敬拜上帝，怎么样侍奉上帝。换句话说啊，以利就成为了撒母耳的属灵导师或者属灵爸爸。属灵导师、属灵爸爸。其实在这个阶段，以利带领撒母耳的这个阶段呢，其实让撒母耳学到最重要的功课， 最宝贵的功课，你知道是什么功课吗？是以利家里的问题。因为以利他也有两个儿子，而圣经记载这两个儿子呢怎么样呢？以利很纵容他们，导致他们得罪上帝，甚至上帝要惩罚以利的这个家庭。我们知道以利他是祭司，而圣经也记载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啊。但是你知道这两个儿子是祭司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这两个儿子吗？圣经形容他们为无赖的人，他们两个是恶人，甚至他们两个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弟兄姐妹，祭司怎么样可以不认识上帝呢？意思说他真的行了上帝看为恶的事情。圣经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这两个儿子不单单没有做好祭司的本分，他们还偷去以色列百姓献给耶和华上帝的祭物。人家到圣殿献祭给上帝的时候，这两个人怎么样？去拿那个祭物占为己有。不但这样，更离谱的是什么？他们在会幕面前前面做什么？与夫人苟合，他们犯奸淫的罪。其实这一切撒母耳有没有看在眼里啊？有。撒母耳从小就跟以利的家长大，这两个人可以算是他的哥哥了。看着他长大，这个过程撒母耳一直看着的，撒母耳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甚至撒母耳不单单看，你知道吗？他还听，听到谁讲呢？上帝跟撒母耳讲话。因为当时上帝其实已经警告以利，以利不听，所以上帝透过撒母耳跟撒母耳说，帮上帝传话，跟以利说。上帝怎么跟撒母耳说呢？上帝说，我曾经告诉他以利，上帝跟撒母耳说，我曾经告诉过以利，我必永远惩罚他的家，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作恶，亵渎上帝，却不禁止他们。甚至上帝说，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孽就是献祭物和供物也永不得赎。意思说呢，上帝不会把他们所献的接纳或者收取他们所献的。这个是上帝很严谨的警告来的。而这句话是上帝跟谁讲啊？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其实亲眼看见，甚至撒母耳也亲眼听见上帝对他说有关于撒母耳啊以利家里所发生的事情问题，甚至他也听到上帝给他的警告。其实啊，这一切啊应该成为撒母耳一个很好的提醒。撒母耳应该说，我将来哦做爸爸的时候，我不可以犯这样的错，因为上帝警告了，上帝会警告的。他应该可以做一个很称职的父亲啊，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经验看到这个不对的。但是没有想到撒母耳没有从经历当中学习，他跟他的属灵爸爸属灵导师一样犯同样的罪错误，忽略了还教养孩子的这个责任，没有教导孩子，有这些的经验却没有从经验当中吸取教训，或者是从经验里面去反思我不可以这样子做，没有。那是给我们提醒，其实不单单有这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忽略教养的责任。有一个很感动全球亲子的故事，某个爸爸他很忙碌啊，他回家啊，工作很忙碌，他回家很夜了。哇，这个爸爸回到家说又很累又烦啊。回到家的时候呢，当回到家的时候，他就看到他五岁的儿子呢就站在门口等爸爸回来啊。所以呢，当他看到爸爸回来的时候，他就开门让爸爸进来客厅坐一坐。所以他客厅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就开口问爸爸，他说，爸爸，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吧？爸爸说，很累的爸爸一定啊，问啊问啊，有什么问题问啊，快点问啊。所以呢，儿子就问爸爸，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我爸爸就问，你为什么要知道我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为什么？一直问他为什么。 儿子呢就不断的求你告诉我啦，求求你啦，给我知道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告诉我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一直求他。爸爸已经很烦工作，已经烦生活了，又烦这个问题更烦，他就好啦好啦，我告诉你，我一个小时我赚$20。哇，过后儿子就问爸爸，那么爸爸，我可以跟你借$10吗？跟他借$10。我爸爸那时候听了更生气，你知道吗？他说，哎呦，如果你想你知道我赚多少钱的原因是因为你要跟我借钱买你要买的东西哦，那么早知刚才我就不要回应你，那么早知我刚才就回房间睡觉，不要跟你讲话。哇，爸爸很生气，继续很生气地说，你知道吗儿子，我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工作，很辛苦地去赚钱养家，今天你一见到我你就跟我讲要钱，你不体贴我的辛苦吗？你不会问候我吗？哇，还爸爸一直骂他，甚至说你不了解我啦，啊，甚至说你很自私啊，等等。哇，这个儿子不断的给爸爸骂的时候，你觉得儿子还敢问下去吗？不敢了，儿子不敢问下去，儿子就低着头就回房间了。于是呢，这位爸爸也安静下来过后呢，他决定他要去跟他这个儿子再谈谈。于是爸爸就走到儿子的房间呢，他就敲他儿子的房间的门，他说，儿子我要进来可以吗？儿子说，你进来。儿子对他说，爸爸对儿子说，对不起啦，我刚才说话太重了。爸爸就从口袋当中拿出$10，怎么样，那你要的$10爸爸现在给你。你觉得儿子拿到这个$10高兴吗？高兴，他拿到$10他很高兴，他不但拿爸爸的$10高兴，他还从他自己的口袋，从他自己的抽屉拿出一些钱拿出来。当他爸爸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呢，爸爸更加生气了，你其实是有钱的是吗？但是为什么你还要跟我拿借钱哈？为什么你还跟我要钱？自己有了还要拿钱，拿这样的钱做什么？孩子回答说，因为钱不够。爸爸不明白孩子的意思，于是儿子继续跟爸爸说，爸爸，我现在有$20了，我可以买下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吗？明天请你早一点回家，我想用这个$20买你一小时，跟你一起吃晚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不需要我们的孩子用钱来买我们的时间，跟我们吃晚餐，跟我们聚会呢？当时代不断的在进步，人类生活的步伐不断的在增快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越来越多的父母亲已经没有很充足的时间陪伴孩子，往往很忙到没有时间，或者工作很忙到走不开的理由，我们忽略我们牺牲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曾经有人做过这样子的调查，你知道他去找一些要死了的人，临终的人去做很多调查，去问他们，访问他们，临终的人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整个调查访问过程里面，他们发现到结果，发现什么呢？结果没有发现到没有人遗憾自己在事业上不够努力。要死的人他不会说，哎呦，我后悔我工作不够努力，没有，反而许许多多人遗憾什么呢？自己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了。这是从调查里面让我们发现到的。萨姆尔他是一位非常敬虔非常忠心侍奉上帝的人，刚才我们听了他很多的历史啊，他 很忠心，甚至他也担起了牧养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重担，而且萨姆尔常常都在外服侍的，到处服侍的，常常好像我们所讲的 outstation。 也因着他这样的常常的服侍，他忽略了教养孩子的责任。如果你看圣经上文第七章，圣经说萨姆尔一生做以色列的次师，他每年巡行伯特利、基甲、米示巴，在这些地方审判以色列人。为什么撒母耳会审判以色列人呢？他是士师吗？士师做审判的工作。不但这样，随后他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他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他不单单去那几个地方审判做工，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拉玛的时候，他也怎么样，在那里审判以色列。意思呢，他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还继续工作，不是陪伴家人。但我们看这个地图，这个比较小，看这个比较大一点的，这几个地方是撒母耳常常牧会牧养的地方。 走动的地方。这样子看好像很近了哈，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以前没有 everyone can fly， 以前没有什么 KTM、LRT 哈，或者是有什么 taxi 还是 bus 啊，还是坐车啊，没有啊 ，grab 啊，没有，都是怎么样走路。所以呢，他一定要用很长的时间，你知道吗？而且你读经文，他说他每年都去寻这些地方，意思说呢，每一年他都在不断的寻，去牧养，去帮助，去引导他们。甚至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拉玛的时候呢，他还是一样继续的工作。我们说萨摩尔常常 outstation 呢，他出外很多，他出外的目的是什么？他出来的目的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审判的意思是说，他引导以色列百姓，你不要再做错事情了，悔改归向上帝，悔改归向上帝，悔改归向上帝。撒母耳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但是没有想到，他在叫百姓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反过来的，他的孩子就越来越离上帝越远，越离上帝越远，导致圣经说他的孩子贪图财力，收取贿赂，虚晃正直。不但这样，撒母耳知道自己年老，他要找继承人， 要让其他人领袖来带领。没有想到这帮的以色列百姓来跟撒母耳说什么呢？你的儿子又不行你的道，现在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意思说什么？不要找你的孩子来带领我们，找其他人都可以，就是不要找你的孩子。弟兄姐妹，你如果你是撒母耳，你觉得撒母耳心痛不痛啊？撒母耳肯定受一个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他因着工作，他忽略了教养孩子的重要责任。从以上两点的这个反思，或者是这个的提醒，从经验当中学习忽略教养的责任，给我们一个小总结，就是其实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里面，爸爸不能做一位时常缺席的爸爸，爸爸不能够做一位缺席的爸爸。其实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像撒母耳一样不从经历当中学习。其实撒母耳当时他可以从以利的身上给他提醒，不要犯这样子的错。其实今天我们不应该了，为什么？当我们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有记载很多关于家庭问题的事情在里面，给我们很多 example， 给我们很多的例子，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哦，我们不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会导致这个家庭这样。其实很多例子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对我们说话，怎么样去管理，怎么去带领牧养我们自己的家庭，建立我们自己的家庭。其实不单单这样，不单单圣经，我相信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不论你的亲朋戚友左邻右舍，其实很多你发现到家里出现问题的，很多真实家庭的问题的 案例在当中的，其实那一些的可以成为我们的什么提醒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不单这样，父母忽略教养子女的责任，其实是最可怕的一个错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错误，特别是以忙碌为借口而忽略牺牲家庭。其实我们在忙碌当中可不可以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亲呢？可以啊。我在网上看到一本书，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它是英文书来的，但是它翻译成华文。这本书在2010年得到澳洲年度的很畅销的书，也是美国一本杂志年度的十大好书。你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他去访问了75位非常非常非常忙碌，不单单忙碌而且在事业上很成功的父亲，去访问他们。包括谁呢？包括首相，包括市长，包括大主教，包括奥运的选手，包括医生，甚至人员公司的董事，甚至一些养猪场大猪场的这帮的大主人大老板等等，去访问他们。而且这本书也记载了访问了63位的妈妈跟孩子的一些生活的真实的例子。虽然我没有读过这本书，有机会要买，但是今天上网去看好像找不到啊， 好像没有卖了。但是我看他的简介的，上网看他简介的时候，甚至看了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发现到原来一位非常忙碌非常成功的爸爸并不一定是一位失败的爸爸。我们觉得哇，这个爸爸很忙碌，一定肯定家庭啊很失败的，或者是一个失败的爸爸。原来读了这本书，你发现到当中的爸爸们不一定是一个失败的爸爸，很忙碌的爸爸也可以成为一位好的爸爸。当你读这本书的内容，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家庭他们是放第一位的，甚至他们说家庭是不会影响他们的事业，不会耽误他们的工作的，反而他们觉得要抓紧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特别孩子黄金的时间，到了青少年他叛逆时期，你要跟他再讲话比较困难了，所以这帮的爸爸抓紧那个时间。我记得在这个月的圣餐礼拜的时候，在午间崇拜，我们今年开始又有这个家庭服事。这个月是我们组内的谢章杰夫妇家庭服事，他的服事感动了我，特别他在他的服事的见证里面，他说他提到他一家四口天天都有家庭祭坛，天天哦，要天天都有家庭祭坛对我来讲不容易啊，天天。而且他在他见证里面他说，有时候啊，大人有时累了啦，有时哎呀还是 skip 一天不要紧了，反正一个礼拜我都做了五天了啦， skip 一两天不要紧。但是他那天没有家庭祭坛的时候，他孩子会提醒他，爸爸 Bible story time， 要有这个家庭祭坛的时间啊。从这个见证让我看到什么，其实孩子是很渴望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我相信他两个孩子还小，他不懂什么叫家庭祭坛的，他看中的是什么，跟爸爸妈妈能够在一起交流，可能一起唱歌啊，一起讲话啊。因为在家庭祭坛不是在说教，不是父母亲讲啊你不可以做这个，不是那个说教的时候，是大家交流的时候。所以发现到原来家庭祭坛能够成为家庭的祝福，因为他的见证说，不单单他跟孩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亲密亲近，他夫妻的关系也更加的亲近。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每一天都有家庭祭坛，每一天做不到，一个礼拜至少一天，慢慢的慢慢的。所以弟兄姐妹，成为爸爸的你，爸爸在哪儿？你是不是常常在公司里面呢？你是不是常常在应酬的？你是不是常常在电脑上呢？你是常常在手机上呢？还是你是常常会在孩子的身上？其实来到这个时代，我觉得不只是要问爸爸在哪儿，我也要问妈妈在哪儿。因为现在妈妈也做工哈，职业女性，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希望我们不要以一种我赚钱就是为了养这个家吗，所以我们就牺牲了放弃了与孩子相处陪伴的机会。忙碌的撒母耳，他在晚年重演了以利家庭的悲剧，我盼望这个悲剧不会在你的家庭再次重演，盼望这个的悲剧可以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个的提醒，让我们不要重演。特别在这个弯曲悖逆的这个时代，我真的盼望上帝很看重家庭的，盼望我们好好的建立我们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家，我们常常要围着我们家来祷告，不单单父母，做孩子的也要围着家庭祷告，天天纪念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最重要的是让整个家庭一起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一起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一起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宝贵话语的教导提醒，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的家，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身份。天父，你帮助我们，不论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还是做孩子的，我们都尽我们的责任，在你给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尽上我们应当尽的本分。你帮助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最忽略的就是家人， 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最忽略的就是我们的家人。但是求主你怜悯我们，你不断的提醒我们，好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主和神心意的家庭，或者是能够讨神你喜悦。继续给我们能力力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祷告，阿门。